猜不透，相处会比分开还寂寞，两个人都只是得过且过，无法感受每次触摸是真的是热的。如果忽远忽近的洒脱是你要的自由，那我宁愿回到一个人生活。如果忽冷忽热的温柔是你的借口，那我宁愿对你从没认真过。如果忽远忽近的洒脱是你要的自由，那我宁愿回到一个人生活、yeah, yeah, 如果忽冷忽热的温柔是你的借口，那我宁愿对你从没认真过。到底这感觉谁对谁错，我已不想追究，越是在乎的人越是猜不透。 马蹄声回荡在竹林间，千山外江湖边，月光纵横，云掠过山影的北极塔，冷眼看繁华乱，掷地无声。 唱一曲出山的歌谣，唱海一声笑，万籁俱寂。风萧萧，日落潮退去，天地生太极。 剑在手，轻坠落，雨漂泊，林不是万里独行的家园。云关外，天苍苍，野茫茫，吹不散大漠深处的背影。 君不解，只顾出征的男儿，有几个着了寒气？一个个失了父，一去深藏身与名。 风起，千里之末，千里烟波，飞驰遍野的烽火。青春是分左右，一壶热人感觉回望人海之路。扬帆于四野放牧， 手心坠落，雨漂泊，林不是万里独行的脚印。阳光宽，天苍苍，夜茫茫，吹不散大漠深处的背影。 君不见，自古出征的男儿，有几个着了寒气？一个个失了父，一去深藏身与名。 西秦岭之末，千里烟波，飞驰遍野的烽火。青春是分左右，一壶热人看见回望人海之路。扬帆于四野。

吸着冰冷的空气，昨天在泪眼中远去，如果温柔我会记得你。走出了这一场迷雾，阳光还有仓促，失去力让人领悟呼吸，我需要多一点空气，思念几乎让人窒息，沉溺漆黑无声的海底，说一句再见是那么容易，多久才能填满这冷气，别离的苦不在回忆里，还有天理，我慢慢呼吸，呼吸没有你的空气， 轻轻叹息。 只是那时的他是 是飞翔，我也很想他。某个地方我少了尴尬，你少了肩膀，而夏天还是那么短，思念却很长。我们都一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

寂寞。你惹火摇曳在红尘中，你惹火随风轻轻摆动。我是你吻过呀花香浓，别问我花儿是为谁红。醉过知情中，醉过知酒浓，花开花谢终是空。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，女人梦花花似梦。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。 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。